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十集。到了约定的日子，蓝河和柳纯阳在一家私房菜馆约见。柳纯阳除了戏拍得好，会吃也是挺出名的，有关他的各种新闻提及的地点都是各大饭店。这个规律早就被网友总结出来了，据大家亲身体验，新闻中出现过三次以上的饭店，那味道基本错不了。刘导俨然成了美食风向标，这里隐私性非常好，就柳纯阳一个人在。他看到蓝河进包间就招了招手， 来坐下，咱们先吃一顿再试。 不愧是刘导啊，蓝河刚落座就听到柳纯阳说， 昨儿我跟这个新电影的这个摄影指导还聊呢，说起你啊，他说你们刚刚合作完一部戏 啊。对的。 好不错。 柳纯阳听摄影指导说了蓝河在组里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人很踏实，他喜欢用这样的演员。 这个我听说你们组里还闹了鬼了，还就在你隔壁 啊。是这么说，据说鬼压床，但是我也没看到，将信将疑吧。 蓝河说的比较含糊，他觉得一口断定没有也挺奇怪的，就随大流，这才是大多数人的心态。 也是，鬼神之说还是比较虚无缥缈的，我觉得这个世上呢是没有鬼的。 柳纯阳的语气很笃定，蓝河也跟着点了点头。 这个但是有一次开机时呢，我们这个摄影师没烧开机箱，后来设备就莫名其妙的坏了。 蓝河诧异了，您这是信还是不信啊？柳纯阳说到这里，菜也上来了。 来，我点了几道招牌菜，尝尝看。 蓝河一直挺爱美食的，酒量也不错，但公司耳提命面，他都不敢吃太多，酒也一直控制着。现在柳纯阳叫了一桌美食，看得他忍不住咽口水。多宝鱼炒乳牛肝菌，骨头都去了，鱼片一看就滑嫩得不得了，菌菇的清香也渗了出来。一道老京城的传统菜，炒烤肉，用的牛肉片腌制入味了，用铁板炒的，酱香都飘进蓝河的鼻子里了。白灼菜心苗看起来也特别的翠绿可口，大厨手艺是真的不错，尤其是那炒烤肉，蓝河觉得这是自己在京城吃到过的最好的一家。他吃了个六分饱，就忍痛放下了筷子。 不吃了，再吃一点，待会儿还有那个饭后甜点呢。 柳纯阳一边大吃特吃，特没形象的扒拉，一边说着蓝河。蓝河有点不知所措，柳纯阳的吃相实在太像了，他还把肉汁倒在饭粒上，饭粒都裹上了酱色，再和着菜吃，一口能扒下去小半碗。 那我再吃小半碗。 蓝河通常还是挺有毅力的，可这不是实在没禁住诱惑，本来柳纯阳就特会挑馆子。蓝河又吃了小半碗，觉得也饱了，赶紧罪恶地放下筷子。好不容易柳纯阳也吃完了，一抹嘴， 行了，那咱们这就开始。 蓝河一领，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紧张。柳纯阳把剧本拿出来，他给蓝河搭戏。这出戏首先是蓝河饰演的反派，在人前与主角交谈，并答应帮主角一个忙，然后主角一走，他首次展露了自己内心的另一面。得演出一个人的两种状态，反差够大才有震撼力，角色本身也更有说服力。 人前的形象，蓝河饰演起来没有压力。他因为外形缘故，也经常饰演比较善良可爱的角色。这一类演员行里也不稀缺，但柳纯阳看到他笑起来露出两个梨窝时，眼睛也像是盛满了阳光下的溪水，仍是觉得不落俗套，很甜很白，但是不傻，挺有灵气的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柳纯阳说出最后一句台词，把椅子一拉，象征离开关门了。蓝河在原处低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抬起手来，柳纯阳这才发现他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刀。这在剧本里是没有的，刀本身只是包间里没开刃的装饰品小骨刀，他都没察觉蓝河拿了，看来是临时起意。蓝河捏着小刀，手指灵巧舞动，甩得很是漂亮，把人的注意力一下子就吸引到了他的手上。大型纸扎需要劈竹片，他还挺熟练的，这就像一个前奏，一个隐喻。柳纯阳没做声，蓝河的肢体语言让他觉得添加这个设定很完善，他的动作流畅锋利，就如绝色奇人。冷不丁的，小刀钉进了水果，作为装饰刀也只能插进水果了。蓝河抬起脸，这一刻他眼神已经变了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却透露着极大的戾气，即使一句话也还没说，也没有任何露骨的狠辣。连柳纯阳都有点坐不住了，他惊觉自己被蓝河看得背有点发凉了。就是这一瞬间，柳纯阳知道就是他了。这种气质，如果不是柳纯阳看过蓝河的简历，干干净净科班出身，没混过社会，以他的眼光看，也几乎要以为蓝河蹲过十年以上的局子了。而且蓝河还保留了一些人前的特征，比如他仍然会甜笑，这样伪装与真实之间并不会割裂开，也使得人物看上去无端更加让人发寒了。柳纯阳有点吃惊，蓝河年纪轻轻居然能爆发出如此演技。 我让人联系你们公司签订合约的，要是老王的戏时间跟我冲突了，推掉他。另外，我现在主演还没定好，到时候你陪我一起来跟一下，试一下戏，搭一搭。 柳纯阳找到了角色，心情大好。这演员也不是演技好就够了，和其他对戏演员之间有化学反应也很重要。主演的人选他一直在犹豫，现在确定了对手后，倒是有点想法了。 谢谢刘导。 蓝河难掩开心，柳纯阳灵感大发，当即就打了个电话。 星阳啊，对对对，是我，还在片场呢。你姐姐都快生了吧？行，明天我就回去陪她啊。 蓝河听到星阳这个名字，还有姐姐快生了，就琢磨说应该是陈星阳和陈星宇吧，说起来这俩还是他校友。这对演员姐弟是龙凤胎，一起考的表演院校，后来双双成名，都和柳纯阳合作过，而且都很拼。陈星宇怀着孕还工作，直到现在月份大了待产。柳纯阳聊了几分钟，约了陈星阳试镜，挂电话后说道， 我觉得他应该合适，这几天他就在宋其云的剧组杀青了。 宋其云这个名字听起来虽然比较柔美，实际上是男性的名字，也是圈内如雷贯耳的名导了。单论奖项成就，更在柳纯阳之上，他夫人是在其行业内十分出色的职业女性，两人的独子曝光极少，并不出现在公共视野，但这几年也有了些名气。宋导的儿子真名网传版本不一，广为人知的是玄光这个笔名，顶着这个笔名给亲爹改了一个剧本，写了两个原创剧本，大受赞誉，也得到了奖项认可。只是即便获奖， 也是宋其云的工作人员去拿的。这一家人其实都挺低调，蓝河平时也没看过什么柳纯阳和宋其云是朋友的新闻，但柳纯阳提起来还算熟人，想来都是名导，各种场合抬头不见低头见吧。这时候餐后点心也在柳纯阳的吩咐下送来了，蓝河盯着看，心想是不是吃一块呢，毕竟他也是第一次尝试著名美食家刘导的选择。柳纯阳慢悠悠地说道， 哎，对了，我这个人物吧，形象比较消瘦，你现在这个体重啊，我估计还要再瘦5斤。 蓝河一时没反应过来， 啊， 你瘦5斤？ 那你刚才还招呼我吃？ 因为啊，这可能是你接下来几个月吃的最后一顿饱饭了。 蓝河和柳纯阳分别没多久，公司那边发了很多条微信来问结果，特别关心这件事。他回了个消息，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，那边也要乐疯了。下午程海东也打电话来了，还跑蓝河家来给他庆贺。 哎，你小子可以啊，去世刘导的戏都没告诉我，还是我师父告诉我的。 这下咱俩又要在一个组工作了。 哎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啊。 蓝河说着，看他放下一盒蛋糕，哭笑不得。 你还买蛋糕干什么？ 这不是给你庆祝吗？ 程海东甚至带了蜡烛来。 来，富贵，红火。 哎，不巧，刘导刚才说我这个角色得减个5斤。 啊？太惨了吧。 哎，演员就是这点不好，为了贴角色一会儿减肥一会儿增肥。 哎呀，像你现在基本都是减肥的角色吧。 以蓝河的外貌类型，目前为止都还没什么角色要求他刻意增肥。蓝河蔫蔫地说， 哎，别说了，我都饿了， 而且还不能吃，之前和柳纯阳那一顿他就吃得超标了。程海东兴致勃勃地说， 哎，有的人还挺乐在其中的，特自律，有个女演员就跟我说过，让她放开了吃，除非她快死了。 这也太…… 蓝河刚说了几个字突然顿住了，等等，除非快死了。程海东只见蓝河说着说着表情就变了，忽然有点害怕。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 蓝河越想表情就越诡异。 没什么，就是有点馋了。 程海东一喊，这演员真的饿疯了。蓝河就是忽然想到那些死了的鬼都能享用祭品，那他走在无常时以魂魄状态也能吃东西吧，对身体应该不造成影响吧。难道这才是走无常的正确姿势？作为一个地选之子，拍戏养家，走音糊口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